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朝鲜族民歌《倒垃圾》开始了这一时段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，这里是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。倒垃圾也叫桔梗谣，桔梗是一种野菜的名字，歌里唱的是很开心挖野菜的情景。新春来临，我们期盼的是春天也会很快到来，来听四季歌。 冬去春色隔风 才这首《四季歌》是香港歌手陈松伶用广东话演唱的版本，方言自有它的魅力，可以为歌曲增添一些特别的色彩。接下来呢，是台湾民谣歌手罗思荣演唱的客家民歌《落水天》，之后还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《纳鲁湾情歌》。 落水天，落水天，落水落到我的身边，有无杂乱，有无离别，共担头来真可 是我的情，天上的星是爱人的心，我要去追寻。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，我是江夏，在春节假期里用经典民歌来陪伴你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两首用阿卡贝拉的方式演唱的民歌，分别是新疆民歌《阿瓦古丽》和广东民歌《彩云追月》。 Yeah. 欢愉一夜情梦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这一时段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带来一首山西民歌《桃花红，杏花白》。江夏和编辑张欣祝福您新春快乐，家庭幸福，生命的春天里也是百花盛开。 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浏阳湖弯过了几道人民得解放，满呀一字哟。